不管你是姓什么，也不管你是何星座。 喂，做咩系唔管噶？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、冇限制、自由自在嘅地方，中意噏乜就噏乜。 文化、电影、旅游、建筑、书本，乜都噏得。 星期六四至六，三不管，我刘世良， 我邝荣轩， 城寨见。 嘿、hey, 大家好啊，呢、这个黄伟文一家之言第二部分，我哋今日讲緊来势汹汹嘅网络23条。嗱、啊、网络23条政府刻意要推，因为佢呢、这个要针对嘅係香港新闻自由同言论自由呢座大山。呢三年嚟其实你要个你作为一个，如果你系新闻界工作啊，你更加感受好深。我当你唔系新闻界工作，你作为一个听众、观众、读者，你应该亦感受到。你依家你仲信呢啲传统嘅媒介？你睇新闻睇意见睇 TVB， 你冇呃我啊啦！老实讲，你网上百花争鸣，各式炒闹，系咪啊？建制派建制派炒闹，泛民主派泛民主派炒闹，城邦派、本土派、勇猛派叫做咩？ 勇武派 、丐帮，喂，哇，真系！成个江湖百花齐放，你可以寻找你自己有共鸣嘅、同意嘅、唔同意嘅，人人鬼鬼，大家指意对方都话对方系鬼，你都知道依家世界系咁样嘅，系嘛？嗱，都唔紧要，你觉得呢个资讯只系一个海洋嚟，好蓬勃澎湃，但系依家佢喺度咁嘅情况之下，咁佢嘅控制言论自由、打压新闻自由，咪前功尽废？所以佢一定要針對網絡。習近平亦講咗啊，唔管好呢個網上世界會亡黨亡國，佢亦明白到呢、這個啊冇辦法啊帶嚟一個所謂嘅啊愚民政策啊。共產黨用咗66年嘅愚民政策，有科網嘅時代就係會打入㗎啦。打入咗之後開始接收信息，接收信息呢種愚蠢嘅啊動物本能生存嘅方式慢慢會打破，你會思考，思考對錯。好似梁振英講，喂，拉布冇用㗎噃，好似呢個創科局你讓拉布三年最後都通過，你聽一聽下，呢種係行政輕佻嚟嘅。點解會係咁樣啊？佢講嘅係事實，但係點解係咁啊？就是我哋嘅立法会嘅结构出咗问题㗎嘛。我哋70席嘅议员里面一定要有一半系功能组别㗎嘛。功能组别系乜嘢议员嚟㗎？功能组别系丧尸，政治丧尸嘅议员。你见到陈建波点样夹硬剪布通过呢个创科局。你见到现场转播，你睇下电视现场转播，你唔使加其他人嘅啊 interpretation 啊，你自己去理解一下。点解会冇办法？但系作为梁振英呢个特首，见到民情啊，依家香港真系可以讲港事调堂，民声鼎沸。关于呢个咁嘅网络23条，你竟然有一个轻佻嘅态度，似咩？似姜中平啊？似麦基啊？对住人哋嗰个女仔咧，弱质女流啊！依家你嗌都冇用噶啦，呢度冇人听到你嗌嘅，呢系我个别墅，周围都冇人影噶啦。你今日只能夠就范，咁你扮咗一個咁樣嘅反派惡笑角色。依家香港人就好似一個弱質女流，俾你為所欲為，然之後你個狰狞嘅笑容就話你嗌都冇用，冇人唔會幫手嘅。嗱，呢個咁嘅世界就係話，因為我哋嘅立法會點解要政治改革？點解要政改？就因為我哋嘅政府、我哋嘅立法會嘅組成係首先要攞咗個安全票啊！基於有一半係功能組別，功能組別係魔鬼議員嚟，因為佢哋唔係服務全香港，服務佢哋嘅界別選民，而界別選民有利益嘅勾結，所以係基本上係俾個西環中聯辦指揮。喺咁嘅建政治結構嚟講，因此梁振英講得啱，你拖你拉拉三年，咪又係要通過創科局，係啦，拉咗三年通過創科局。但是呢个绝对唔系香港人嘅光荣，绝对唔系香港呢个政治成熟嘅表现。呢、这个拉布系喺一个制度唔公平、冇公义嘅议会里面作出唯一一个悲鸣嘅，就系我成日讲嘅巴勒斯坦青年执起地上嘅石头， 掟向以色列嘅坦克有用咩？傻仔嚟嘅！我一個炮彈打嚟，成條村都唔見咗半條。我塑膠子彈都掃到你哋全部入院啊！你掟我做乜嘢？中國人嘅成語叫以卵擊石，但係點解要以卵擊石呢？我都講過，100年前啊，中國有個啊詩人叫魯迅，佢話引交朋輩成新鬼，路向都從覓小詩。係啦，佢個意思係冇辦法，佢要尋找一個另外嘅方法。魯迅係文豪，佢用小詩，用詩嘅方式啊，諷刺當時嘅強權同不公。但係以巴勒斯坦嘅青年啊，對住亡家亡國，係咪啊？三代死於此嘅處境，佢只能夠攞起個石塊發泄心中嘅不滿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作為代表香港市民嘅議員，有責任去拉布，拖延呢個事件成為新聞嘅焦點，令所有香港人去了解其中嘅來龍去脈，要明白到啊呢、這個過程點解香港嘅新聞自由、言論自由會逐漸地萎縮，跟住死亡。到最後，你同國內嘅人一樣，國內嘅人會咁睇嘅。香港有議會，根本就係阻礙行政。你睇我哋國內，話起就起啲高鐵，話做就做，行政快捷。嗱，佢哋嘅閱讀，佢哋嘅層次，只睇到議會阻礙住行政嘅不公，監察住行政，所以佢覺得同習近平嘅睇法一樣啦。啊，三權要合作，啊，法庭配合政府。跟住議會配合政府，新聞配合政府，電台、電視、報紙、雜誌配合政府，咁咪得一種聲音，咁樣得一種聲音，同北韓一樣。你諗下，緬甸同越南嘅共產黨都喺度放棄緊自己嘅權力啦，都走向咗文明。只有中共，總有同北韓仲拿住呢種專權專制，係整個大時代嘅挑戰，係開放走入專制。是文明走入野蠻的轉捩點。今日你親歷其境，睇到香港從一個百花爭鳴的言論自由，你唔好話香港殖民地時代啊，喺英國人之下，你吃多少苦多少苦。英國人的殖民統治言論是絕對自由，我講過好多次。過去幾十年，右派有右派的中華民國、中華民國國號的報紙，左派有左派的文大新商青，是吧？李華僑、工商、星島全部掛中華民國國號的，是吧？還有中國時報、香港時報，根本就是國民黨的報紙，啊，還有抗蔭傳的快報，還有萬人傑的自己私人啊，文人辦報的萬人日報，喂，無數的這類報紙，其實都是講緊的，就是說他們的反共情懷。但又翻轉，你話左派要宣傳啊新中國嘅成就，要跟隨呢個啊林彪副主席四人幫啊當時嘅啊江青同志係咪啊姚文元、張春橋、黃鴻文嘅一樣，有好多報紙媒介啊嚟咁宣傳，百花齊放，權喺邊個度？喺讀者度，讀者自由選擇。目前呢個字叫新聞自由、言論自由。而家你睇唔到呢啲情況，議會。全部議案都自然好似大陸裏面嘅啊政協同人大一樣自然通過嘅，跟住所有新聞都好似大陸啲人民日報啊、啊紅旗雜誌啊，咁你就明白到你原來曾經擁有咗好多，一朝醒覺嘅時候你冇曬，你就明白自己喺邊度。呢個係政治工具，完全唔需要懷疑同討論。問題就係話你可以作為一個動物本能生存嘅人啊，只係去下旅行啊，食下自助餐啊，啊啲仔女讀下名校啊，啊炒下股票啊，睇下個樓價又升咗幾多啊，你可能滿足咁嘅生活。但係扼殺新聞自由，必須要操控互聯網，操控互聯網，資訊先可以唔流通，資訊唔流通。你先聽唔到我哋講呢啲嘢，聽唔到我哋講呢啲嘢，到時你嘅資訊開始慢慢受局限，就似大陸人。你同大陸一講開，覺得言語唔通嘅，點解言語唔通？佢哋發覺佢哋嘅世界原來好奇怪，佢哋閱讀嘅資訊原來係受局限。四十歲以下嘅人基本上唔知1989年北京天安門有個六四事件，係咪？佢哋對呢啲全部冇興趣。佢哋好有興趣嘅就係究竟幾時可以啊？佢哋香港運個 iPhone 上去賣幾多錢？佢哋覺得好快地起條咩橋，點穿過廣州市，唔知去邊度，佢哋好開心。但係你話廣州市市長你有冇權選？咦，講呢啲，佢哋完全唔知道。嗱， 網絡23條掛個頭牌出嚟係保障所謂知識產權，但係從來創作啊最鼎盛嘅時期就係嗰啲啊，當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啊 ？TVB 創作力最強嘅時候咩時代啊？就係當時咧 Mad 哥嘅時代啊！酒杯敲你個頭，你阿媽話痛，聽過未啊？呢啲啊，揾阿盧海鵬扮阿羅文啊，喺個淺水灣咩幾許風雨嗰啲度唱 咧。似乎成廿年前噶啦，我哋講緊呢個最黃金嘅時代都唔止啦。 30年前啊，差唔多。係啊，嗰陣時改好多嗰啲 Mad 係好多 Mad 哥嘅，咁 Mad 埋嗰啲咩啲廣告咧。咩疯狂广告咩颁奖典礼嗰嗱嗰时系 TVB 创作力最强盛嘅时候，三十年前到啦，1980几年嘅时代啦，啱即系亚视有艾力嘅时候啦，即系黎的嗰时未有亚视吓，即系萧若元啊、林毓华啊、施南生啊、 大地恩情时代啊， 系啊，大地恩情再早啲，天蚕变天龙缺啦，大地恩情啊，嗰啲年代啦，咁嗰年代好有压力，创作力好高峰，两边要斗法。咁當時阿蕭都最到依家都講起蕭，即係依家都津津樂道啦，係啦，講咗幾十年嘅啦，最開心嘅事件，令到輪流轉腰斬啊！當時呢個 TVB 嘅副總經理 Gordon Lam 宣布阿林次祥啊，宣布要腰斬輪流斬，呢、這個到導致到呢個金國亮啊屈然而退下，係嘛？鄭裕玲咧嗰、那個無奈嘅眼神就喺嗰度突然間。斷咗個輪流轉，未試過嘅。咁啊，呢個年代有競爭，嗱有競爭就打出嚟。我成日話，你冇競爭，你自然會退步嘅。拜錯羅拿嗰個成熟，必須有個皇馬喺隔離嘅。 冇錯， 係要對住佢嘅。你不斷壓住壓住，之後你跑慢一步都唔得嘅。你一定要壓出嚟嘅要。咁呢個點解英超不斷地有英雄背棄啊？因為英超有一群嗰啲咁樣嘅，你冇呢啲曼聯話坐定喺度粒六唔得嘅，要阿仙奴都幫佢對抗住噶。有雲格喺度，雲格話落後啦，咁就車路士又興起，突然間有個大個俄國有錢佬俾錢啊，摩連奴係嘛？人哋 B team 多過你正選啊，係啦，嗰時即改革到車路士咁壓住呢啲先出嚟嘅。咁但係掉翻轉係嘛？依家你話喂，點解呢30年 TV 不斷地下降壟斷香港點解個知識啊，即係嗰個啊所謂嘅創意咁萎枯竭咧？係基於 TVB 壟斷 ，TVB 壟斷係基於政治需要，因為整個珠三角咧，佢睇到香港電視台嘅，而會影響到佢哋嘅文字嘅。如果見到嘅只係 TVB 呢種，琴晚嘅蘇東坡呢啲咁樣嘅文字唔會開嘅，仍然都係嗰種嚟嘅。但係掉翻轉要講三十年前，即係麗的時期，黃石照做總經理時期。可以打字兩邊係前鬥嘅時期啊，即係李柏呢個楚留香用呢、這個秋官帶住全台花旦，嗰邊特登揾徐克翻嚟剪曬佢，每星期將你播過跟住楚留香嘅劇本，將個叫俠盜風流啊， 咁你 知唔知啊？ 創作嚟㗎咯喎， 係啊，嗰係創作嚟㗎，我而家拉㗎啦，而家用翻係三條， 而家拉得㗎啦喎， 嚇、啊、拉得㗎啦，嗰啲乜嘅咩人哋嗰啲咩人哋嗰啲廣告啊！成個歡樂今宵拉得曬㗎啦，已經 即係成班匪，即係沈殿立全部拉曬。係 啦，羅海鵬嗰啲扮羅文喎、啊，你死啊你！ 拉得 啊，拉咗羅海鵬㗎啦，再跟住啲 Mad 嗰啲歌啊，頭先所講嗰啲啊， 廣告歌啊， 係啊，廣告歌啦，時代曲啦，係咪啊？歐陽菲菲嗰個啊，嗰、那個咩啊，熱情的沙漠啊，啊，左邊一個波，右邊一個波，其實啊，得嗰的咁多嗰啲啊，喂。嗰、那個年代係根本就係嗰個年代嚟嘅，係咁樣嘅。咁而家你話喂，歐陽菲菲要告你嘅，歐陽菲唔使告，佢都唔介意。嗯、因為咁樣咩就紅㗎啦。 師傅，但係而家佢話呢啲係豁免，因為呢啲叫戲房喎、 啊。嗱，呢條依個尺度喺佢度，喺律政司度，喺警方執法度，佢當得你，佢覺得你係有政治判斷嚟影響北京嘅時候，佢咪可以搞你咯？ 話你唔係戲房啦，到時 啊，到時係咪戲房係好難講喎、啊，係嘛？以前呢報館同漫畫家有個合作默契嘅。 嗯。 譬如改革開放之後呢咁呢報紙要畫阿鄧小平呢佢唔準嘅。報館話咁唔得。咁點樣攞個默契呢 點避呢 啊就係、是、攞一個著中山裝唔係中山裝叫解放裝坐一個大梳化裏面唔好畫個頭、 哦、 拍下面隔離擺個痰罐跟住佢擔有煙。咁你咪 我隱喻咗啦， 隱喻咗啦，唔好啄住一個楊尚坤。你話佢係屠城嘅兇手，只要你畫一個解放軍嘅模樣啊，一個坦克 碌死咗啲鮮血喺個地下裏面，咁冇問題。嗱，當時報館嘅老闆同漫畫家嗰個所謂中間嘅默契就喺呢度。咁當時嗱，其實係當時已經有一個所謂妥協嘅空間。呢空間就係話：我唔畫楊尚昆，我唔畫李鵬，係嘛？我只係畫一個幹部型嘅人。 嗯 啊，咁就當咗你意會咗係代表一個整體嘅北京政府點樣欺凌啊，點樣屠殺當時嘅學生嗱？呢個係當時嗰個所謂嘅中間嘅所謂落墨啊。咁但係問題，我哋記住成日嘅創意嗱，有人又提出啦。如果有網絡23條之後，就振興香港電影業喎。且講呢啲嘅根本就低智慧嘅香港電影業嘅衰敗嗰條路點樣走出嚟？不同嘅分析有好多啦，你自己網上面都揾到啦。就係、是、問題就係話，你依家你自己作為一個聽眾觀眾，你睇到香港電影嘅衰亡喺邊度嚟啊嘛？係咪啊？點解周星馳拍啊《少林足球》啊拍呢個功夫而可以興盛？點解葉問佢而可以要到？唔係因為話有呢個網上咩侵權？呢、這個電影自己台爛嘅思維嚟嘅。成日就話我哋輸俾啲翻版啊，輸俾電咩咩啲觀眾喺個網上免費睇電影，唔係真係有想睇電影嘅，仍然一樣受歡迎，一樣地有票房，但係越嚟越冇針對香港人拍。你睇啲咁嘅合拍片拍咩出嚟嘅？ 嗯， 你見到啊《無間道》拍到最後變咗咩嘢嚟嘅？ 要改個結局添， 個錢啊！ 但問題一樣嘢就係咪因為大陸市場大，所以香港人要揾食就要遷就佢哋個題材先揾食咧，要生存。 呢、這個啦，呢、這個唔合理嘅其實。其實大市場有大市場，小市場有小市場，每個地方有個市場個規劃。 譬如我係王晶喎、啊，但係香港可能一套戲揾二三百萬啦，我係大陸分揾成5000万，我點解唔改個題材呢？ 啊！呢、這個係王晶嘅自己嘅選擇啫，有啲人唔係噶嘛。等於你唱時代曲，你可以喺紅館開場演唱會收70万，係咪？開10场有700万。你話學唱聲樂喎、啊，大佬係嘛？嗰啲喺文化中心有幾多座位啊？咁但係條路唔同啊嘛，條路唔方。你要做阿倫，佢紅咗好多年，最近見到佢60几岁仲跳緊，同佢個契仔關楚耀喺度跳緊舞，係咪啊？你話喂，哇！大佬個生命咁長，我學小提琴做乜鬼啊？你手得幾快啊？鬼手神功，你個表演生涯有幾短？人生條路有唔同，有啲爭嘅係千秋，有啲爭嘅係當今今世。呢、這個個人嘅選擇，但係成個電影業嘅衰亡係基於唔係因為大陸個市場開放，你要迎合大陸，你而因此就令到拍到垃圾片出嚟啊嘛！啊！就算拍垃圾片出嚟，你話喂大陸要垃圾啊嘛？喂，咁樣你就將個問題簡單化咗啦，即係話係咪啊？我拍垃圾，因為我將我自己委屈咗我自己，將我個程度降低去迎合大陸嗰班咁嘅騎呢怪。喂，咁樣李安冇咁做喎，一樣名震天下喎，係嘛？你見到好多成名嘅人唔使咁委屈嘅喎，李安冇重複自己，冇迎合大陸。佢拍嘅拍自己嘅电影，佢一样系成为咗全球电影亦重要嘅资产。点解你唔走李安条路，你而走大陆嗰条路呢？你话大陆条路，我使鬼出劳力士咩？我不如模仿劳力士500蚊只，个市场几大啊？14亿人买得起，出席地通啦，8万几蚊，9万蚊只，有几多人买呢？会真货？嗱，你咁去谂，你成世就只能够出模仿嘅劳力士。系嘛？你永远做唔到 Chanel Prada， 你做唔到呢啲所谓嘅啊，所谓名牌。名牌嘅坚持创作就系要咁嗱、啊，所以我哋要搞清楚点解你睇下国际媒体点样讽刺马云呢？马云个资产个身家点累积出嚟嘅？累积喺一堆假货里边累积出嚟。呢、這个人哋做封面故仔，国际新闻界直情秒紧马云。你有钱，但我哋唔会尊重你嘅。因為你全部喺假貨，淘寶買啲乜嘢？你唔好呃我啦！你俾28000几蚊淘寶訂套呢個阿瑪尼西裝，你淘寶買啲乜嘢？你淘寶目的係買假貨啊嘛！全世界都睇到呢個問題，咁所以阿里巴巴依家目前你話哇，佢賺好多錢，上市真係好成功，係國內人覺得佢成功，全世界都用一個鄙視眼光望住馬雲。 但係阿里巴巴係大盜嚟㗎嘛？大盜梗係偷你嘢㗎。 阿里巴巴大盜啊嘛，佢偷咗人哋嘅嘢，仲喺美國上市。但係問題啦，我哋要搞清楚呢、這個啊網絡23條個危險，個危險喺邊度？就係民事變刑事。即係話個權已經交由俾警察，佢嘅寬緊度由佢決定。再跟住本來嘅民事 是由民事訴訟，即是我請律師去告你，你又請律師去辯護，咁中間呢個所謂嘅啊，我哋叫 civil case。後來就依家將來，如果立咗法之後就唔係㗎啦，立咗法之後就係、是、你會變咗佢轉交俾律政司，律政司用政府嘅錢嚟告你，你要脫罪，咁要同政府打官司，要拖落去可以好苦好苦嘅。嗱，呢個就係香港 legal cost 好貴，所以由民事變刑事，即係話係整個由開放變專制，由文明變野蠻嘅轉捩點。所以無論你自己嚇、啊、對政治幾厭惡都好。對立法會嗰班人，你覺得全部廢柴都好啊！你覺得嗰70個議員冇個好人都好，你起碼花少少時間撳一撳上網，睇下呢個網絡23條懶人包，你望下對你自己目前嘅生活有咩受到影響？唔單止話你寫稿嘅人啫，你班鍵盤戰士啫、網民啫，千祈千祈要將佢分翻開，特意將個問題轉去網民度嘅，都係別有用心、包藏禍心嘅媒體嚟嘅。佢點解會將個問題 group 喺網民度？唔係網民，係成個文明嘅侵蝕，係全個香港新聞自由嘅破壞，係配合梁振英對付三座大山，打壓香港新聞自由、言論自由嘅必然動作。佢必須要做呢一步，呢、這個以完成佢政治任務，啊、收翻香港嘅文自由之聲、新聞自由呢、這個啊咁嘅傳統同核心價值。但係你呢？你都支持呢件事，你都同梁振英一样希望佢咁样。嗱，呢、這个我哋搞清楚所谓嘅三个大山，仲有一个咩大山呢？新界特权。新界特权一定要啊一定要面对㗎喇。新界特权面对嘅系兔丁啊，佢用兔丁嘅方法有罪判咗年幾到兩年幾不等，11名鄉親最近法庭判咗。法庭法官個判詞就話乜嘢？法官個判詞其實講一樣嘢啫，就係話你等同呃綜援。嗱，但係問題是法官呢個觀點係佢嘅觀點，我自己唔係好同意，因為呢個唔係綜援，綜援係幫助有需要嘅人，幫助有需要嘅人以用假資料嚟呃綜援，呢、這個不道德，要判刑，要判罪，要入獄。嗱，呢、這個邏輯我同意嘅，但係丁權係咩嚟嘅？丁權就係1972年當時嘅殖民地政府喺立法會話俾立法會聽，呢個係一個中短期嘅措施，係咪幫助啊新界原居民啊置業嘅？因為佢哋冇能力，而佢有權有地，咁不如俾佢哋唔使補地價，可以起丁權。丁權嘅制度係咁嚟嘅，係啦。呢家法庭判兔丁有罪，咩叫兔丁啊？有丁嘅人冇地，有地嘅人冇丁。兩個合作一齊共同呃政府，呃咗政府起咗樓之後就可以賣啊，亦唔需要補地價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變咗一出世嘅新界人原居民，只要佢爸爸或者祖父輩原居民，佢已經一出世有嚿錢㗎啦。嗰嚿錢叫丁權，即使冇地佢都有丁權，用丁權賣咗俾有地嘅人，有地冇權冇丁權嘅人，有地無丁，有丁無地，呢、這個互相合作一齊夾拱手去。啊！合作地去騙政府，係啦，呢、這個1972年實施嘅丁權喺立法會個記錄係寫明係中短期措施。我想問大家啦，呢、這個係咪叫傳統權益 呢？哦，呢、這個就係梁福元講嘅，係 啦， 佢話咩呢？丁屋傳統權益係中國歷史文化入咗基本法，要釐清新界傳統權益究竟係乜？佢咁講嘅， 係啦，嗱，基本法40條寫明保障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。合法傳統權益嘅定義係乜嘢呢？佢哋下下啲地權會攞呢個所謂嘅大清律例嚟講，全南北全裏用大清律例嚟講，係啦。大清嘅時候，清朝1911年俾孫中山先生嘅辛亥革命，辛亥年嗰年係啊，辛亥革命推翻咗建立民國，中華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。咁依家你仲攞翻大清律例嘅男丁女丁嗰個所謂優先次序都唔緊要啦。丁權條例1972年出嚟㗎，你有冇再攞返大清律例嚟講喎，喺1972年立法會作為一個短期措施出嚟嘅。咁依家新界鄉親就話籌旗同佢哋打官司，如果打唔贏嘅話呢，暴動都有份。嗱，我想用返呢個邏輯嚟講，你見到連珠炮法梁振英就係針對於三座大山。簡單地講，個總目標只有一個。個總目標係乜嘢呢？ 就是話要中港盡快融合。嗱，你所有拆解梁振英所有包藏禍心嘅政策，都只一個啫，就要中港融合，要將香港盡快同大陸融成一體，用香港嘅標準拉高大陸，幾乎唔係幾乎係絕對不切實際，14亿人質素提升，社會啊信念提升，而拉高到佢成為咗香港嘅水準。不切實際，咁嘅融合只能夠就拉低一個啦，係咪啊？呢個就所謂嘅護航制度啊，最快一隻船要等埋最慢一隻船嘅，因為護航就一隻船喺中間，一班船圍住佢咁行，咁每隻船嘅速度唔同，咁跟邊個速度啊？跟最慢嗰隻啦，梗係。咁呢個情況即係話要拉低香港一直享用嘅文明價值，去遷就一個啊專權極權政體裏面嘅。啊！以動物生存嘅啊，大陸政府嗱咁嘅情況之下，所以你見到啦，國民教育點解啊？因為你哋開始嗰種意識好奇怪嘅，佢一定要從小朋友開始，由幼稚園開始，小學開始，等你明白到係點樣啊，跟住再講嘅啊，就係、是、到呢、這個啊，到咩啊？到呢、這個。邊界問題，當你個邊界仲係清清楚楚地，我哋係香港，你係大陸嘅時候，咁呢個融合根本就冇辦法做到嘅。當你再分我係香港人，秒嘴秒舌秒啲大陸人嘅時候，咁呢個融合又係講唔清楚嘅。咁最主要就係我哋資訊流通，國內資訊唔流通，你只係用一個去最簡單嘅方法。你喺香港可以玩 Facebook， 上到國內就叫你翻牆，即係話你用非法的方法。先至可以享用到世界文明嘅成果。高坤啊教授啊用一生嘅心血造成嘅光纤成果啊，仲有其他啊所谓嘅成功嘅网络企业，好似 Steve Jobs 啊 Microsoft 啊佢哋种种 Zuckerberg 啊种种佢哋嘅成就个成果啊 ,Google 啦、啊、,Facebook 啊仲有个啊你 YouTube 啊咁你冇辦法享用到。 咦，大陸咪有土豆囉，所以咪有。 係啦，所以佢用自己一套，即係佢仲要同世界隔絕，佢覺得自己十四人已經造成一個新世界，你唔需要接觸外面，你唔需要去外面睇到，但係實際呢個唔可行㗎。因為資訊係世界地球算一體化，係個歷史規律嚟㗎。漸漸融和，你依家咁快地睇下我哋揸住個手機，同樣時間同緊嘅一個 group checking 嘅係咩人呢？喺加拿大嘅。喺日本嘅，喺台灣嘅，喺香港嘅，喂，我地域已經冇限制嘅。同一個時間，我同緊多倫多嘅人喺度傾緊偈，又可以同台灣人傾緊偈，又可以同呢個非洲嘅人傾緊偈。點解啊？因為有網絡啊嘛。當你話甘於翻返大陸裏邊，我匿埋自己喺陝北裏邊，我唔想睇世界文明。香港人甘唔甘於咧？呢、這個唔係網民嘅選擇。而係話你已經開放咗啦，開放咗你重新回歸翻去裏邊啊！你甘於淨係你唔需要嚇、啊、去日本啊咩白濱啊，唔知咩箱根沖温泉啊，中山都有温泉。唉，你問一問自己，點解你旅行要去日本京都係嘛？點解你唔去呢、這個啊？ 去廣州 咧？啊，廣州呢啊，點解你去東京你唔去南京？即係咁解啫嘛，其實嗱、啊，所以成個問題，我哋成今日成個節目都講一個方向，個方向就係點樣從開放走去專制，點樣去文明走向呢、這個啊所謂野蠻？呢、這個就係梁振英今日所做嘅每一個行政措施，亦係佢個總方向。嗱、啊，除咗網絡23條，除咗呢家你見到嗰個丁權嘅爭論啊，佢哋話會暴動。你就自己估下啦。一，民情点睇待丁權？你自己觉得呢家套丁有罪，你觉得係大快人心啊，定係想为嗰11个乡绅抱不平？你有冇去捐钱俾佢哋啊？你话佢话唔係喎，成新界都系咁，成新界都享用咗咁多年嘅特权。係啦，呢班咁嘅土豪劣绅，佢哋希望维持佢哋嘅啊特权，但係有特权就冇公义。呢、這个情况你会见到渐渐地三座大山，梁振英三箭齐发，系嘛？目的就要向北京交代，作为特首，佢有能力对付呢个殖民地留低嘅三座大山，所以佢系值得连任。好，休息阵间翻嚟，继续王伟民一家之言。